大家好，今天我们牛医生与狗护士的录音时间又到了，今天我们是请发花哥回来的。 喂，我想问一下呢，那为什么你上次呢跟牛医生说我的物穿了窿呢？ 不是，因为见到你的物穿了窿 好像做刺地身，我的物都穿窿。 不是啊，你今天没啊。 这个窿是什么来的？ 咦，系唔关事嘅个性嚟， 我阴公啊，成日喺度督我出嚟啊，你扑街！ 对唔住啊，发哥， 我今次录音有个比较特别喎， 系咩咧？ 有只猫喺只脚嗰度， 系啊，佢成日 闪嚟 闪去啊， 系坐翻呢个位先啊， 只猫成日闪嚟闪，因为佢好中意支臭脚味，饮啖酒先， 我饮啖酒啊。咁冇聲 喎，聽到噶好響噶，唔係呢，我話俾你聽，呢個 part 錄音真係一流。屌，上次去牛醫生間別嘢錄都係錄靠呢部 part， 即係我嗰啲網友咪成日話叫我哋更新啲錄音設備，買撚到驚啦！屌，真係買撚到怕啲錄音設備真係，買親唔撚掂啊！屌個老母， 嚇！咁今日攞完口啦， 哇！支酒幾好幾香， 呢個咪蘋果香啊， 係啊。唔系呢个又唔得啦，屌呢呢个。 系啦，如果各位咧有做录音嘅话咧， 千祈唔好买， 千祈叫你嘅仇人买呢只牌子 IBEVO 嗰只嘢。 点读啊？ 唔捻识点读？ 呢个真系閪 嘢，閪捻到爆！ 我哋上次用咗一个钟头， 就俾人屌到扑街。呢嚿嘢600几蚊吓，有个窿噶，咁啊一嚿屎啊录嗰啲音咧，完全唔捻掂，得个靓。 有人想要你 email 俾我 send 俾你，旧嘢我送俾你， 系好垃圾嚟嘅呢嚿， 连盒连单仲要，我屌佢个老母，呢嚿真系垃圾， 唱衰佢呢只牌子啲嘢， 又话点如何如何，国际会议开会都系用佢，真系 你老味啊！最捻贵呢嚿啊， 真系最捻贵呢嚿， 系啦，买嗰10蚊米都好过佢。 唔係，我哋買啲10蚊米咪剪我媽唔認， 就係剪到仆街，都係用翻部爆閪貓。 唔係之後買支 condenser 人，唔係買一支收米人唔得，屌個老母快！唔係，我哋講翻呢個 topic， 呢個 topic 就係談呢個咩咧？阿發哥 啊，談跳樓啊， 談跳樓。 咁點解我哋會講跳樓咧？即係話説今日咧有嚇新聞好犀利啊！頭版有兩兄弟啊，唔能夠同日生，但係一齊同日死喎咁樣。 啊，咁咧真係好惡鳩，我覺得。即係朋友嗱，我有一個老友咧係吸毒嘅，個老友講嘅一句説話俾我聽。朋友呢样嘢啊，带住你发达又系佢，带住你见阎罗王又系佢，带住你坐监又系佢，呢样嘢好难讲埋嘅。嗱，呢个咪啦，即系人哋食白粉食咁多年，真系有啲嘢有得着嘅。 点解咁样系？ 屌你老味，你睇下跳楼要捻埋你啊！屌佢老母！ 唔系佢跳楼谂住我死俾你睇啫，咁样。即系但系你个 friend 咧就唔知点解手多嗱，我可能睇惯啲电视节目。 系 我而家咧情意满添，我而家扶一扶你，你唔好死啊！我救你咁样。 佢跳撚咗落去咯， 跟住俾人扯身，係啊，跟住扯住咁咪一齊落咯咁樣。 屌你邊會扯得住100勾幾20磅放手啦！屌你，呢啲真係害撚死人啊！屌佢老母，你應該第一時間放手啊！佢跌撚咗一半啦，未跌已經放手啦。 唔係，但係我哋個社會咁覺得呢樣嘢好淒涼咧，就係在於嗰個男仔咧就喺跳樓之前幾個鐘咧仲風生水起攞咗個獎啊！ 你真系折鸠堕屌你！ 我睇咗呢段新闻，我就知道咩叫该死唔使病啦。 喂，唔关我事啊！谂住屌你谂咩？我系帮解个老友，一个老友跳楼，你应该嗱。所以咧，我哋大家点解荣耀做呢个节目咧？就系、是、有时咧，有啲老友同你哭诉啊，之如此类，你一掌推佢老母快落去。 要富贵唔要闭翳咁样。 兄弟只可以大家富贵嘅啫，闭翳你唔好捻我啊！嗱， 屌你又好捻凄凉啊！你收工啦你咁。 啊，唔系咁又唔好，我哋要讲嘅出嚟唔好计。 在電話上講， 在電話上講，屌！即係你睇下呢單嘢就係，我諗住開解你，我跳樓，咁我身為你嘅兄弟，喂，木斗又唔係，救你而家跌埋落去，喂，大哥，你對得住我哋屋企先得㗎，即係你對得住嗰個人屋企，人哋真係一粒仔，係個未來嘅希望或者係一個嘅新星，你又害撚死人，你覺得你自己做得啱唔啱咧？所以有時訴苦嘅嘢。電話講咯，你對朋友好就唔係話帶啲快，即係痛苦俾朋友，係帶快樂俾朋友噶嘛。 咦？但我嘅諗法又唔係呢一樣嘢。咁我啊諗啊，喂，個社會覺得好淒涼，就因為呢個係明日之星嚟噶嘛，佢對個社會有貢獻，哇，令到個環境幾咁漂亮。但如果將嗰兩個男主角轉一轉嘅角色，哇，屌兩個白粉友揩撚完草，啱啱撚完雞奸啊，咁一個死另一個死，咁你就話哦，你鑊你仲唔冚家產咩？你完全個 attitude 都唔同曬喎。 反過點解你諗啲嘢咁極端？ 唔係你諗下，就係、是、因為你會覺得啊，呢兩個人又讀過大學啊，又攞過獎啊，點樣啊？有好青年啊咁樣，你突然間覺得就有啲遠。但呢兩個如果是啲食屎佬啊， 食白粉度有啊，就抵死你跳樓啦！ 點解我哋會咁樣諗咧？ 係， 但係我哋又覺得好正常啊，係咪先？日日新聞都會有啊，或者隔幾日嘅報紙就有。 咁反而我覺得，咦，原來我哋真係完全咧，你阿媽教你對人咩對事唔好對人，但係喺社會上面，我就全部係對人嘅啫，唔對事。 誒，咁你講啱喎，等於你去見官啫嘛。你份工如果係嗰啲咩醫生、律師啊，屌你會計師嗰啲，即係好老實講，個官都會幫你求下情。屌，如果你係嗰啲咩平時你做咩㗎？冇啊，有不良嗜好，有 冇我掃地㗎、洗碗啊、 吸毒 啊， 吸毒案底化多累累，屌即係掃地啊、瞓街嘅，我諗你都閪梗。係 啊， 即係呢個社會講就一套，做係另外一套。 係，呢個係延續我哋上次嘅討論啫。 係，即係講一套做一套。 唔係，即係好，我覺得有啲陰公就係我唔知道究竟係佢。喺一嗱，譬如我哋覺得好淒涼啦，咁其他人跳樓唔撚淒涼嘅咩？即係你喺跳樓嘅過程裏面，個個都玩撚完嘅啦。我攞最大嘅賭注，攞個最大嘅注碼嚟同你玩呢個遊戲噶啦嘛。咁我跌落去，我理得你係富貴萬千啊，或者窮閪，我跌落去都係同一個命運咧。如果層樓夠高，個地夠硬嘅話，咁但係點解有時就會被媒體放大呢？就喺報章裏面咧就大賣特賣，有啲咧就嚇。嗰啲咩 A 頭版嘅 A22 啊，後面嗰粒頭啊，即係點解會有時會縮到咁細咧？ 嗰啲應該係咪抵死啊？即係嗱，我又引申一個Marcus 嘅一個説話，呢、這個Spana 係咪遊擊隊啊 ？Spana 遊擊隊， 邊個會識呢啲字啊 ？Spana 遊擊隊呢、這個 Spanatic 嘅，並唔知是Spana 好似係讀 Spana， 因為唔係英文嚟嗰個。 Spana 嗰度。 Spana 遊擊隊 ，Spana 遊擊隊嘅主持人就係呢個 Marcus。Marcus 就講緊一句説話，逢係咧啲跳樓啊，屌你老尾有上新聞咧，牽涉平民嗰啲係一定係衰嘢嚟嘅。咁咧點解我哋嘅生活會淪落到咁嘅地步？點解啲新聞唔會報導下我哋嘅即係開心啊！今日我哋會仔又識講嘢啊！女女今日識， 你想唔想睇啊？呢啲嘢咁我就唔好想睇啦！屌我真係其實老實實話，你有仔啊，生咗個仔關我撚事？喂，你撲街啊，關我事！即係其實都唔關我事，但我睇住你撲街，我 就好開心啊嘛！ 係啦， 即係人有一樣嘢真係好賤格嘅，就係咩咧？落井下石，即係見到你撲街，哇！我屌你， 唔係我就會行埋你，你小心啲，你唔緊要啦，係保重，係慢慢 咧。 哭你个街翻嚟就狂讲， 讲几开心。今年咧，国际电影节顾长卫有一句说话，我真系好即系刻骨铭心啊！点解咁多人揾我倾心事？嗱，逢系有啲人中意揾你倾心事，你通常系社会上面地位好卵低，个人性格会好即系唔出声，好随和。原因就系人哋揾你倾心事，就系想有一个比较。我好啲，你差啲，咁當中我比較嘅時候，你就會開心啲，即係同你訴苦嗰個人會開心啲。如果你同一個有錢佬傾心事咧，訴苦嘅時候，你唔覺得會開心啲？你覺得自己仲係慘？ 你呢個例子即係意思就係我同一個人講我有幾慘咁淒涼，但我要揾一個比自己差。 啱啦，啱啦，啱啦，啱啦，啱啦。係 咩？ 你如果揾一個比你好嘅人，你唔會覺得有問題。 即係你直情都唔撚想見。 係啊，上啊，啱啦，屌你啊，係 咪？你唔係成日都揾我啦，你個撲街！ 喂，你唔好講啦，花哥，我好撚慘啊！ 用呢個例子，你成日都 你唔好講，花哥，我真係好撚慘。你唔好咁睇我，屌花哥，我其實都好撚慘嘅。 我哋講翻跳樓先，但係我點解我會突然間想講呢個 topic 咧？就係話咧，話説我咧就近排好鬼得閒啊嘛，咁啊揾咗啲 你想跳樓？ 唔係我有個同學跳咗樓之前 啊， 講過你聽噶啦 啊， 咁啊又係做咗頭版咁樣， 係 咁啊同你都冚過呢件事。咁其實跳樓好似即係點解會一個人想自殺嘅時候咧？邊杯係我 嘅？呢杯你嘅，有呢寶嗰杯嚟嘅。 好，咁喂飲一飲酒先啦，等 等。唔係嗱，我覺得有一樣嘢就係。你個老友跳咗樓，我想問下你，你會唔會覺得哇抵死？ 同埋我覺得有啲，我係覺得有啲陰公。 係因為嗰條女嚟咯，嗰條係仔啊！我諗下花哥戇佢落海都嚟唔撚錢啦！我屌你老味，跳快啲啲啊！仆街，你唔好阻撚住地球轉啊！ 我上年寫 blog 嘅時候咧，啲人罵我涼薄，屌我而家先知咩叫涼薄啊！你仲比我更強喎、 花哥，你冇冇啦？我冇，我話俾大家聽。跳樓，如果一條係女，或者靚女，啲人就會講有美女跳樓啊，咩咩咩， 跳個氣先啦，唔係撚跳住。 係啦，嗱，屌你個個都咁講噶。如果嗰條係仔咧， 撲你 跳落嚟啦，跳落嚟啊，快撚啲啦咁樣。 唔係喎，其實我哋其實都好習慣人哋跳樓喎。係。咁點解我會咁講咧？就係、其實呢樣嘢日日都會發生嘅。如果你有做過 research 咧，就其實咧譬如我哋講報紙就講蘋果報啦，最緊大噶啦， 又相對嚟講冇咁夠啊！呢份報紙即係唔係嗰啲食白品而生嗰啲報紙咧？ 係。 咁佢如果你睇做一個即係你 research 翻以前一年嘅比較裏邊咧， 係 平均每兩日啊兩三日就有一個成功跳樓落嚟而即刻達死嘅個案啊！好撚多啊！ 兩日一個喎、 啊，兩三日啦，就係、是、平均一年死百五人到啦。 哇！ 好撚即係點咧？ 真定假噶？ 我做咩要呃你？好似六合彩搞豬咁啊！ 哇！兩單嘅兩日一件啊，差唔多。 係啦，但係兩日一件裏面咧，仲夾雜咗好多、 啊、 有好多係企圖跳樓，但係又冇跳樓嘅喎。 係， 即係如果連嗰啲都卡埋咧，其實每一日咧，香港好多地方都有人跳樓。 哇！我屌佢老母啊！ 即係跳樓其實係我哋嘅時尚嚟嘅，即係我哋嘅 ultimate 嘅目標嚟嘅。 我覺得一樣嘢，你阿花哥你講係近十年啊嘛， 近十年啦、 啊。我睇咧近十年唔係因為高樓大廈多咗，係近十年咧我哋個社會嗰、那個 即係 包容度低咗， 包容度低咗。 嗱，同埋人嗰個自尊心強咗。點解而家啲人咁中意跳樓呢？我想講一樣嘢就係、是，以前你受氣，而家啲僆仔唔受得氣噶嘛。 啊，係啊，咪而家有啲僆仔知唔知點死咧？ 啊， 就有啲人咧話。我要打機，啱啱俾我打啊！我同阿媽嘈交，我心情極度低落，你咁我飛落去咯。有啲就我好想打機，我冇鎖匙屋企咁點啊？我跑啦，咁啊又唔啱，我跌腳咯，又死咗咯。 因為以前嘅細路咧，你打鬧咧，佢哋個自尊感冇咁強嘅時候咧，到佢面對一啲逆境嘅時候，佢哋真係可以放得低自己。但係而家 以前嗰一代就比較多阿 Q 精神。 係啦，而家就唔係啦，而家冇乜阿 Q 精神㗎。你鬧我，我自尊心太強，我面對唔到，唔係人哋喎，係面對唔到自己嘅，咁咪跳樓咯。 我從來都面對唔到自己喎，一照鏡就已經唔係好想再望。 唔係嗰個係我啫，我一照鏡係見窮鬼，翻工係見屎忽鬼。咁即係你可以睇到一樣嘢，嗰、那個情況係咁樣樣。咁所以啲人近呢十年，因為我哋嗰、那個嗱、近呢十年我唔知道你個 research 做出嚟之後，邊個年紀嘅人會跳樓多？近呢十年，近呢二十年，我發覺有一代，我叫做new generation 嘅呢一代人，邊啲人養大嘅？奔妹養大，逢係奔妹養大嗰班人咧，嗱我見好多啊，我喺醫院度，因為我嘅同事好多都係啲 middle class 長大，逢係奔妹養大嗰班人咧，個自尊心係好強嘅，因為由細到大我。 都大笑嚟噶嘛？ 系啊，大笑嚟噶嘛！阿爸阿媽翻到嚟嘅時候，淨係會湊你嘅啫，就唔會鬧你啊。因為嗰段時間已經好短啦，咁佢唔會鬧你，同埋賓妹唔會督你背脊噶嘛，即係唔會話阿少爺今日做過乜。逢係呢班人嗰個自尊心好大嘅時候咧，就好難面對自己。有時啊，人哋揞佢兩句咧，閪口閪面啊，屌你老味，同你屌係咁鬥屌啊嗰啲咁樣，又咳啦。即係以前我哋呢輩咧，三四十歲呢輩咧。阿爸阿媽藤條養大，即係嗰班人咧就反而少咗呢啲嘢，即係我覺得會唔會又有 咧？即係呢個我就答唔到你嘅。如果係一個， 你係分妹養大 嘅，梗係唔係啦？我阿媽養大嘅，我阿媽咪分妹咯。你 阿爹，唔好意思啊，阿母我唔係咁講， 真係不過佢可能當埋你，結交埋你， 打埋一身添屌。 係啊，不過就我覺得都幾得意啊呢個。不過我諗係咪個死亡率有冇比以前高咗就真係唔知。 而家樓咁高，死亡率梗係高啦，屌！ 係啦，如果你想跳咧，就千祈唔好喺啲六七層啊下邊有停車場啊。 係咩？ 因為有好多都有啲例子我。死唔到啊！即系搭落去搭唔死啊！你如果你真系草心住要去跳楼嘅时候咧，你之前都唔我都唔介意你做一番衰嘢噶啦！你真系烧埋你隔篱嗰几座大厦嗰啲嘢，烧捻完你先死啦！或者你要最紧要揾座高嘅， 有几高可以实死？ 三十楼跳落嚟咧系冇例子 啊！ 你揾三十楼嗰啲唔困难啦、啊，喺香港系咪啊？ 三十楼居屋啦，居屋一定过卅楼啊！而家 廿楼啦，廿楼都应该 OK 啦。 廿楼粉身， 因为我见有啲例子八九楼啊唔死啊，真系系啊，真 系 好捻凄凉啊！ 哇，嗰啲阴交工， 你要直情一落去就爆晒咁样，咁你系啦，咁你先觉得好，咁咧你先 哇正啊！屌你！ 不过如果你又要想死啊，哇！你觉得呢个世界对你唔好啦？啊，系啦，点解会对你唔好咧？就你當你冇錢嘅時候咧，你好多時都會覺得，哎呀，生活無趣味啊，做人冇意思啊，好想死。 其實唔係， 其實唔係咁樣嘅。你冇錢咧，你唔係想死嘅，你想生嘅。不過個社會想你死，咁你話個社會話俾你聽乜撚嘢都唔關你事 嘅。你唔好睇咁撚灰先得嘅。个社会冇想过你死， 个社会系好想你死啊！唔系我哋嘅政府好想你死， 个政府好想冇税收，你冇税收， 你冇 contribution， 冇你 再见噶啦，你 好想你死。 咁如果你想， 有人送阿花哥你帮我 喂咁啊？喂，你等一等先吓，而家咧就突然间有啲意外啊！阿九山咧嗰间屋咧，而家有人送酒嚟啊！咁就送系咪送啤酒咧？ 送紅酒啊！屌，因為而家有人送紅酒嚟啊！大家， 係啊，開一開先，我屌頂你老味 啊！停啊，你停一停先啦！ 好啊，好啊，一間再嚟過嚇。 大家好啊！今日我哋牛医生与狗护士嘅录音时间又翻翻嚟，接翻头先嗰条声。 系，屌！而家系翻录啊， 翻录啊！ 我终于明白到乜嘢叫 high palm 啦。 唔系呢部 palm 就系 头先录咗噶，录咗个下集噶，不过烂尾啊，录 烂尾冇啊，录唔到啊， 录唔到个快乐啊，咪我再讲翻一次头先讲咗啲乜嘢。 唔系佢我哋头先就讲呢、這个逢系你跳楼搵高啲卅楼咧跳楼。 系啊系啊， 唔系我觉得一样嘢就系你。即係你揾一層咁高嘅樓，你行上去都驚嘅，大哥。 有 lift 嘅撲街。 唔係，我以前做電梯咧，有啲人畏高症，即係做唔到噶嘛。咁我想問一下你啊，發哥，你上到去，即係如果你揀自殺，你會唔會揀跳樓啊？ 我自應該都會嘅，冇得翻轉頭嘛。佢嘅罪，即係你譬如我要死啦。譬如我喺個沙灘嗰度，我突然間好撚想死，咁我行去個沙灘度浸死啊！ 你係 屌嚟到咩？我到即。 你喺只脚 度已经翻转头， 我话俾你听，你点死啊？你饮两啖啲海水啊！屌你老味，包你死啊！啲海水咁卵柒邋遢，而家屌你老味，帮我跳楼，你真系翻唔到转头。 就系呢个，我觉得好毒啊！即系其他方法都有。 屌你烧炭够毒啦，烧炭你又翻到转头咩？ 系啊，你去到咁上下可以整熄佢噶嘛，大哥。 屌你老味，晕捻咗啦！ 你就系分分黑，唔系因为佢个时间好长啊。你玩一晚嘅嘛，你可能係飲完酒好撚 high 之後就瞓覺就啊睇下喺下世重新做人啦咁樣。咁、但係你跳樓你落咗去就冇噶啦喎。 唔係你落得一半落去掹住， 掹住， 掹住先，屌、 自己蜘蛛俠， 掹住。嗱，我覺得第一個勇氣要大，第二樣嘢就係、你嗰、那個即係想死嗰個慾念啊，係一定要好強烈，即係你先可能會揀跳樓呢樣嘢。花哥講啱。翻唔到轉頭，你第二樣自殺方法，你話食藥，你食食下唔食噶啦， 會嘔啊！ 我屌你，因為第一粒、第二粒，屌你咪第三粒或者第四粒都係唔好食啦，屌你俾人食。咁 個side effect相對嚟講冇咁大啊，真 係。但我覺得跳樓一樣嘅震撼性就係劈劈即係 要全手爛腳咁樣一嘢冚落嚟咁樣 啊！即係嗰樣嘢係好震撼。 我同你搏命噶啦嘛，嗰陣時係咪先？我同你玩 show hand， 我同係咪先？我最後一嘢噶啦嘛，咁我營銷上 咁激烈啲啊嘛！除咗自焚之外，呢樣嘢最有。 不過其實你嗰痛唔痛啊？ 喂，真係唔知喎。嗱，我就問咗啲人嗰陣時咧，我做醫院又有啲人跳樓嘅，咁佢係好低跳落嚟嘅，即係六七樓咯，好似你講嗰啲咁。 咁你梗係你唔死梗係好撚痛啦！ 唔係佢就話跳落嚟係唔痛嘅，跌落嚟嗰下都係冇感覺嘅，即係都係唔暈嘅。跌落地是不痛的，因为个人已经痛到不懂痛了、 哦、即是没了个反应， 没了反应 已经分离了。 因为我试过跌断骨，那跌断骨的时候就真的不痛的，只脚即完全是不痛的，因为你没有感觉了，已经麻木了， 你个人已经即跌落地那一下你是即啪一声听到很清脆的骨碎声，那之后就是不痛了， 是 即是你只是不动，即已经不懂动、 哦、 就是不痛了、 欸、那其实这个都是 selling point， 咩 跳楼的好方法，好处唔卵痛啦、 啊！屌，即系介绍跳楼啊！ 真系， 即系我介绍你跳楼，跳楼系唔痛嘅。 好朋友啊，真系 呢啲真系好朋友，好似廿八岁嗰个系咪廿八岁？ 廿八岁啊！ 屌你老味，呢啲真系好嘢，冇介绍介绍冇好嘢。 佢冇介绍你嘅，其实佢突然间手多啫，佢衰手多。佢突然間有義氣，衰手多。阿 Ben， 你唔好死啦，我好掛住你。 等於有啲人啫嘛，我話你聽。咁咧有啲老友就成日都講：，唉，嗰個撲街又揾個幫手又點點點點。唉，我都係衰夠義氣啦！我話俾你聽，夠義氣呢四個字，夠義氣啊三個字，係真係戇鳩仔先會做嘅。你一講夠義氣，你就真係唔夠義氣啦。 即係其實都朋友卡嚟嘅啫喎，一樣嘅啫。 唔係而家啲講真一句啊，屌你老母！而家啲人夠義氣，大佬你去跳樓，我陪你去。 佢唔係陪佢去嘅，佢諗住拯救蒼生。剛才那個人是打算拯救裝，不過一個不小心 哪有那麼多拯救裝身的大哥、 哎、所以我們都要小心一點，我們要 小心一點識朋友， 在他的死亡裡面學習到怎樣不要再被人扯下街， 不是放手咯，真的很老實說一句，因為你扯到一半你唯有放手， 不然是這麼冷靜，應該說他跳的時候應該向下不要向前， 不是應該掩個荷包，屌你老闆，第一時間拖了一個荷包出來、 okay， 那你應該臨下去搭升降 機，我告訴你那個人呢，我搭西鐵，見到有個女人，即係有個女人。 你搭西鐵見到個女人。 朝頭早咁咧就暈暈咗喺笪地度，即係暈暈咗喺笪地度。咁咧嗰個西鐵個職員啪啪聲跑埋，因為嗰陣時候我搭西鐵最早嘅第一班車。係 六點咁樣。 五點幾我記得，好似六點啊。咁咧有個女人暈暈咗喺度，我想話如果咧冇人，我第一時間會做咩？咪揸你阿波先。 行喎，你諗你無時無刻都係掛住啲波喎， 攞揸你攞波， 你揸你個攞油啦，撲街一撚樣啊啫嘛，你仲彈手啊，你仲彈手滑啊， 波彈手啲啊，屌你老母揸波先，第一時間計做呢個嘢都抄下嘢先，抄完嘢咪走啦，屌你老 母，哇呢個真 係睇撚到，屌你老母，我哋最中意做呢個嘅嘢啦，屌， 明白曬。 咁我哋今日誒錄埋呢個爛尾之後咧，即係補翻呢條尾啦。 但係原本之前個錄音好精彩，後屘 而家唔精彩，補個尾之後唔精彩，唔知講 唔知講咗啲咩啊？咁啊，係咪唔好意思啦？ 我哋停咗之後，下次再見，拜拜。 Okay, 拜拜。